妈妈说我过得好幸福，从小就有很多人呵护，吃的穿的玩的数不清楚，最怕的就是我放心大哭。我一天天长大，一天天进步，你们给我的爱我很满足，我想要的是你的快乐我做主，可我的世界都是成人。 的时候，总有人给我勇气。